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 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周一的早上啊，其实是昨天夜里，都已经大家恐怕都躺被窝里了。哎，刷着刷着手机，发现，哎呦，李铁知道， 哎， 真的距离这个下课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啊！另外一位主帅浮出了水面，成为了这个无限接近的人选，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李霄鹏指导啊！哎呀，这有意思，这两个人在球员时代，那都是冲击过韩日世界杯的啊！那在，中超的层面，也都在联赛当中带领着自己的球队啊，有过这个，尤其是像霄鹏指导带着山东鲁能啊，多次在足协杯当中也是冲击冠军，在联赛里也有这个冲冠的机会，所以这个接下来哈，就是换帅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换上来的这个接盘的李霄鹏指导会带着中国足球往哪儿走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啊。当然，昨天的中南篮在面对日本的二番战的时候，依然是一场大胜。看看杜峰指导在赛后的那一番表态啊，说我们这么多年了，比较少见能上100分的。真的要感谢国家的这种大力支持。就是这一套赛后的发言，再给李铁指导再看看，模板式的、教科书式的，有点来不及了啊。 是 啊，所以没办法。那现在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在第二场比赛之后双杀了日本有哪些可喜的变化。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互动。很多家里人说，杰森俊说，哎呀，霄鹏指导可真敢接呀，这心得有多大。反正现在这是传出来的啊，最终到底结果如何还要等待着官宣。陈震说，都是带过武汉的教练啊，现在李霄鹏带的是武汉这支球队，比较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现象。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看有关的体育的消息。首先为您带来的就是中国男篮大胜日本，获得了世预赛的两连胜。 是的， WCBA 方面，北京首钢女篮胜天津，终结了5连败。 相约北京，我来提问，障碍追逐世界杯的赛道是什么学制？我们一起来关注。 复赛前，足协提醒补签协议下赛季中超转会窗确定。 乒乓啊，昨天是谁说想看伊藤哭来着？果然王一迪没有让大家失望啊！王一迪力擒伊藤，国乒女单包揽了4强。而世乒赛上，梁靖昆也逆转了雨果。 体坛热搜榜方面哈，伊藤美诚再次被打哭，也是又一次冲上了热搜。 西甲，吴磊失去了一个单刀的机会，埃雷拉破门，西班牙人战胜了皇家社会。 英超方面，桑乔进球，若鸟将功补过。英超焦点战，曼联客场1-1战平切尔西。 法甲，队长两球，梅西助攻，帽子戏法，巴黎3-1也是一场逆转的胜利。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继续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张体坛，我们首先来回顾的是昨天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大区的这一场跟日本的二番战。水滴无形说爽歪歪， 痛杀日本，国乒啊，又真是强将附体逆转雨果，确实是很强啊啊！所以昨天这真是欢喜的一场啊！就看着男篮跟日本，就其实我们在比分上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胜负关系已经了然于胸，但是就是看着能够狂虐日本的内线，反正我心里还是一阵又一阵的欣喜，就是挡不住的那种高兴。哎，觉得这球怎么看着那么痛快啊！啊，就是这场比赛啊，106-73的大胜，两场比赛当中内线都对日本队是完成了一个碾压的态势啊，篮板球赢的都很多。我们先通过李维的报道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 前一天对阵日本队在进攻端的不足，昨天得到了弥补。再战日本男篮，中国队火力全开，全场砍下了106分，最终以106-73的巨大优势获得了胜利，用两场漂亮的比赛结束了2021年中国男篮的全部赛事。两支球队第一场交锋，中国队虽然以16分的优势获胜，但在进攻和防守端，主教练杜锋都有更高的要求。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球队很快进入了状态，并且以8-0领先，首节中国队29-10。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中队53-29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24分。下半场中国男篮仍旧对全面处于下风的日本队保持着高压的态势，比分一度领先超过了40分，最终以106-73超过33分的分差获得了大胜。能够得分上百，让中国队的主教练杜锋感到非常的满意。他说，这支年轻的球队继承了中国男篮优秀的传统。 可以看到第二场比赛，我觉得大家在攻防两端都体现出了比较好的战术素养，好几年了吧，中国男篮这个得分上百的这个次数是都是有限的啊，所以说今天得到106分跟大家在攻防两端的这个努力是分不开的。2019年底接任新一届中国男篮以来，新的一个队伍有很多年轻的队员，我觉得通过这两场比赛可以看到，也找回之前中国男篮的这种拼劲儿和这种精神态度，还有大家的这种团结努力奋斗的这种精神这个是老一辈前辈们一直这个传承下来的。 就像杜锋所说的，这场比赛中队5人得分上双，重新回归国家队的赵睿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7分，张镇麟得到了17分，郭艾伦贡献了14分，徐杰和胡金秋分别得到了13和12分。而在前一场比赛中受伤的周琦，虽然进入了大名单，但并没有出场。杜锋也对此进行了介绍。 周琦的情况，他脚踝有扭伤，右脚踝，但是为了这个球队的这个集体的这种利益，他还是带伤坚持了今天这个比赛。虽然没有上场，但是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队伍和队员去肯定和这个感谢的。 由于是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日本男篮这次预选赛主要是以练兵为主，八村垒、渡边雄太等3名主力球员并没有出战。对于赢下的是非绝对主力的日本队，杜锋也给出了一个巧妙的回答。 日本队是有3个这个主力球员这次没有参加这个比赛但是如果3个队员回来最终跟中国队的比赛会打成什么样，等待他们下次回到队伍当中打过才知道。 拿下两场和日本队的比赛之后，中国男篮也结束了世预赛第一个窗口期的比赛。12月1号回国后，队员们将进行隔离，然后参加12月25号开始的 CBA 第二阶段的比赛。明年2月下旬，中国队将进行第二个窗口期的比赛，在客场分别挑战澳大利亚队和中国台北队。 在昨天呢，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106-73大胜日本男篮的比赛中啊，连续两场大战获得胜利呢，赵睿是表现抢眼，出战了26分钟，15投9中3分球，9中6，高效拿下了最高的27分，同时送出了5次助攻、4个篮板和4次抢断。 赵睿在时隔两年之后重返国家队，这一次世界杯预选赛出征，赵睿首战日本队的同时，他也贡献了十分，五次助攻和三次抢断。 嗯，确实赵睿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哈，他赛后也是再一次感谢了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队能给他这个锻炼的舞台和机会。张翔也说，赵睿那个下半场几个三分真的是拼得够硬气的啊。整个的中国男篮在第二场比赛展现出了这种比第一场更出色的进攻状态，因为第一场的时候咱们三分并没有完全的打开，上一场是73投33中，命中率只有45%，三分是只有29.4%。那到了这一场，全场的投篮是58投38中，三分是24投14中，命中率已经上升到了58.3%。 是， 所以两场比赛结合来看，一个是我们防守端对对方的这个内线的限制，很有针对性。还有就是进攻端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真的可以说是完美的哈，双杀了日本男篮。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评论员的分析。江帆说，第二场比赛感觉中男篮更了解对手了，也重拾了自己熟悉的打法，进攻显得更加的流畅。 从比赛的第一节开始，我们也就注意到对于日本队，中国男篮还是做了更加充足的准备，而且能够感觉到时隔一天之后，其实对于日本队的打法，包括他们的身体素质，以及从整个进攻的速率和节奏上来看，都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也能够看到除了队员之外，都峰指导在排兵布阵上，除了在首发阵容当中处在一个稳定没经过太大范围的改动之外，也更增添了自己以往熟悉的战术，比如说甚至在联赛当中熟悉的五上五下都呈现在了比赛里面。所以说在面对日本队呢，增加了更多了解以及得到更多的出手机会之后，坚决的出手，包括打出自己最熟悉的防守反击，增加了反击的次数，而且在充当内线进攻主要角色的胡金秋包括和王哲林吸引之后，能够给更多外线球员得到机会，而这些球员包括徐杰，包括像赵睿，他们都在外线出手的时候非常的坚决，包括今天也收获了十足的手感。 那当然我们也是看到有像赵睿这样的个别的球员哈，表现也相当的出色抢眼，而且在经历了一些风波之后啊，赵睿再重新的回到国家队，发现他也更多成熟度，也更多担当了。 那么另外呢，我要谈到的就是赵睿。赵睿在这场比赛当中，包括上场，其实除了自己的得分没有显得那么闪耀之外，但是能够显示出他在进攻对抗当中的这种好的习惯，包括进攻的阅读，包括在比赛当中的整体节奏，攻防当中的不断的阅读。能够看到几年的表现之后呢，赵睿也是成为了在国家队的后卫当中，包括在联赛的后卫当中一个佼佼者的身份所呈现给大家吧。无论在抢断、助攻，还是在比赛的形势预判上，都是显示出了一个成熟后卫应该在这个年龄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个高的品质，而且在不断的上升当中。所以说我们应该还是对于后场球员包括锋线球员当中的这两名为代表吧，给出他们更多的一个期待值。因为联赛其实对于他们来讲，现在能够得到合练的时间，包括调整的时间，在现在这样一个疫情的大环境特殊情况下，其实是一个比较严苛的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并且相信他们能够在这一个周期当中吧，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像草球也争春是关注到了张镇麟啊，说张镇麟也释放了啊，找到了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但是跟这些更比他年长一些的啊，就是国家队经常的常客们相比，张镇麟其实还需要更多的成长。虽然说他天赋异禀，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比赛的经验，国际大赛的经验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累积的。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像赵睿以及像张镇麟的比较强势的发挥。那么对于张镇麟来讲呢，我觉得对于他 而言，很多人相信都有一个非常高的期待值，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可以讨论的，因为他确实是具备了这样的实力的。但是另外一点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反过来的一个做法，就是可能对于他来讲呢，的确从参加世界大赛的履历，包括在联赛当中的经验来说，可能还会显得有些不足，包括很多的战术在执行上不会有像更多老运动员那样即插即用的那种快速的反应。所以说我们对于张镇麟，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年龄对于他来说确实还有大把的时间能够去慢慢的走向一个大家认为应该能够达到的高度。张镇麟有这样的能力，他缺的是一个有效的时间，的确时间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紧促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吧。 哎，昨天这两天其实都是好消息哈，男篮先有一场大胜啊，然后又看着世乒赛啊，咱们狂虐伊藤，很多家里人都重点想看看怎么虐伊藤啊，果然这是4-1战胜了。首钢女篮也拿到了赛季的首胜， 没错，天津女篮和大庆女篮这对落难姐妹昨天在中国女篮的 WCBA 中双双遭遇7连败，两队赛季开始至今未尝一胜。那昨天呢，首钢女篮81-74战胜了天津，我们也是终于终止了5连败啊。来听详细的报道。 昨晚北京首钢女篮在 WCBA 联赛第7轮的常规赛较量当中，以81-74战胜天津队，拿下了常规赛的第2场胜利。在此前的6轮比赛当中，北京首钢女篮除了击败福建队之外，接连输给强劲对手，比如四川、新疆等队，难求一胜。本场对阵实力一般的天津女篮，上半场北京女篮41-35领先，第三节北京女篮乘胜追击，单节打出26-13的压制，基本保证了胜利。在第四节虽然有所放松，被天津队追回12分，但还是拿下了比赛。本场比赛当中，北京女篮有5位队员得分达到2位数，分别是齐豫、唐豫、齐斯特、马依娜和金家宝，其中齐豫拿下了全队最高的20分。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今天球队是战胜了天津队，那我觉得在整场比赛当中吧，大家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按照主委会的要求去执行我们的攻防的策略。那么尤其是在防守上，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能够最终赢下场比赛。那其实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上半时大家防守做得不错啊，但是我们上半时唯一做得不太好的呢，就是对对方的前篮板球我们控制得不好。那么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那么也是跟大家强调了这一点，一个是下半时我们要去争夺球权，要在这方面取得优势，再一个就是要坚持我们的防守。那就这两点的话，我觉得下半时大家还是贯彻的非常彻底的，那最终能够赢下比赛。那其实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需要去总结的，包括我们的年轻球员上场之后，他们的一个是自信心，然后再一个在场上的攻防的一些坚决性和果断性吧。我觉得他们尤其是在困难比赛当中，这种勇于承担的这种勇气和责任，他们确实也还需要历练。 大庆女篮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相关的消息。11月28号，相约北京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云顶滑雪公园落幕。这条赛道的雪质是什么类型？不同项目在造雪和赛道铺设方面又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继续来听于伯川的报道。 我们知道啊，不同的雪上项目所采用的雪质是有所不同的。按照形态呢，大致可以分为粉状雪、冰状雪、浆状雪。那么云顶滑雪公园正在举办的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这条赛道的用雪是什么雪质呢？我们来请云顶滑雪公园场馆运行团队的设施副经理陈荣钦来给我们讲一讲。 关于这个雪质和雪的类型的问题，一般只是在这个像高山这种雪道，他们会在雪压好的雪上面去通过注水啊这种方式让它变成这种冰状雪，因为他们纯粹就是讲究速度的。在云顶这边呢，基本上都是技巧类的这个雪道， 所以他有很多这种技巧拐弯或者是跳跃着陆这些动作，所以他们的整个雪道的密度是比高山类的赛道要低的，所以它不是冰状雪。他们造雪系统造出来的雪一般都差不多，就都不是冰状雪，因为它喷出来的是实际上是粉状的，然后它沉积了以后就成为密度比较大的这种雪面。 哦，也就是这些技巧类的雪上项目用的基本上都是粉状雪。那像您刚才提到的高山滑雪这类竞速项目，他们所用的冰状雪是怎么造出来的呢？ 冰状雪是它通过长期的沉淀沉积，太阳晒化了以后溶解，或者是通过压雪车去把它压实，然后再通过注水这种方式就把它变成就是雪的颗粒很密实，然后就变成类似于冰的那种状态，就变成冰状雪。所以一般的雪道是不会用冰状雪的，因为冰状雪太硬会受伤。 嗯，那最后我还想知道，就是咱们云顶滑雪公园在冬奥会赛时承办的像空中技巧、障碍追逐还有坡面障碍技巧等等这些项目，雪质差别不大的话，那么在不同赛道上雪的这种铺设密度会是一样的吗？会不会有所差别呢？ 我们的那个雪道呢，就是有一些起跳的那种地方，比如说空中技巧的跳台，那些地方的雪面会相对硬实一些，但是它着陆的部分就会变得很软，就会甚至是人为的去把它松开变得很软，这样的话它着陆的时候就不会受伤。 另外这次比赛在餐饮保障方面有什么特色？很多的世界顶尖运动员都选择在这一届世界杯上，这一站世界杯上复出哈，最喜欢的菜是哪一道？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徐真的报道。 11月25号到11月28号，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云顶滑雪公园成功举办。作为本赛季世界杯的首站，云顶滑雪公园吸引了19个国家的353人前来，其中运动员181人，参赛人数多。张家口赛区是如何进行餐饮保障工作的呢？张家口市商务局局长智秀芳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这次世界杯关于运动员的餐饮保障菜单呢，我们是按照北京奥组委的这个指导和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饮食需求，餐饮专家我们共同研究制定的菜单，得到了国际雪联的认可。这个另外呢，在供餐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征求这个运动员这个饮食的需求，征求他们的意见。在这个菜单的原有菜单的基础上，也在根据需求不断的做调整。这个目前呢，运动员那个餐饮这一块呢，反馈的比较满意。 有张家口特色的食材进入了运动员的餐桌吗？ 我们河北省一共被遴选了67家企业，树莓应该说我们张家口的有特色的这些食材产品啊，包括种养殖基地，基本上都涵盖进去了。 西餐和中餐的比例是怎样的？餐饮监理公司副总经理江南美介绍。 我们现在呢，就是中餐的比例和西餐的比例大概是6:4左右，就是我们可能西餐是去到40%，然后包括我们的菜单结构也会按照这个来提供。 张家口市商务局局长智秀芳还透露了运动员们最喜欢的菜。 对饺子还是明显的提出说我们也喜欢吃中国的饺子，所以我们也及时的提供了饺子。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上周末，中国钢架雪车运动员耿文强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中国北欧两项队拿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即将实现历史上的冬奥首秀。中国的冰雪队伍在多个项目上都实现了历史突破，北京冬奥会对中国冰雪发展的带动作用已经显现。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今天请您收听第6集《创历史填空白》，中国冰雪迎来全面发展。 上周末，中国选手耿文强在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站决赛当中，以1分46秒04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冰雪运动队在雪车雪橇项目上收获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我感觉非常的高兴，这也是我的第一场世界杯的冠军，同时我也感谢团队为我们这一年付出的准备啊，非常感谢。 2015年， 以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为契机，中国雪车队正式成立。由于当时中国没有雪车雪橇的训练场地，队伍常年在国外训练比赛。2020年年底，冬奥赛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完工，国家队入驻场馆训练。短短一年间，新赛季他们就已经有了历史的突破。从零开始到站上最高领奖台，北京冬奥会在筹备阶段就已经促进了中国竞技冰雪运动的大发展。北京冬奥组委测试赛管理和非竞赛场馆处处长杨占武表示， 没有冬奥会，可能冰雪项目没有这么多关注，没这么多支持。先给运动员提供一流的场地，让他们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们能有更多的期待。如果连场地都没有，你说这怎么练？怎么让队员到时候取得好成绩？ 以往中国的冰雪赛事，尤其是雪上项目、专业比赛，都是外国的裁判和专业的管理人才。而现在，通过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同合作，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群参与到冰雪事业的建设当中来。44岁的冰雪裁判张亮，就在5年前为北京冬奥会进行了一次职业转身。 我本职工作是做物业的，就是学习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能。我们也是在为2022做准备，参加冬奥会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 截至目前，在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测试赛上，已经有很多的中国面孔。他们其中有很多人的职业转身都已经填补了中国冰雪人才的空白。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场馆群服务副主任袁广珍表示， 计时计分也好呀，裁判也好，体育竞赛的这些人员，我觉得都已经培养起来了。 冰雪场地的不断完善，冰雪人才的不断完备，中国参与冰雪人数的不断扩大，冬奥冰雪的带动作用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今年6月份，北京冬奥组委向全社会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报告指出，截止今年初，我国已经有654块标准冰场，较2015年增长幅度达到317%，并且已经拥有803个室内外各类的滑雪场，相较2015年增长幅度达到了4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慧中介绍，去年雪季，中国的冰雪赛事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的人数规模已经将近1亿人次。 全国31个省区市，共184个地级市，开展了超过1200场次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的人数规模近1亿人次。冰雪运动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和潜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首钢集团获悉，首钢滑雪大跳台计划在12月中下旬也启动造雪了，来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比赛。首钢滑雪大跳台，这是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项目的竞赛场馆。目前场馆的跳台主体、裁判塔、固定看台还有配套的建筑完全的全部完工了，临时设施的搭建也都接近了尾声。场馆团队会根据天气情况，在12月中下旬启动赛道造雪。造雪过程分为本体造雪、塑形、除雪、补雪4个阶段来展开。那跳台大滑雪大跳台这个项目也是在平昌冬奥会第一次纳入到了奥运会的比赛。 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见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来到了第二时段，进入到了赛场锐观察啊，我们继续来说说，哎呀，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件事儿，那就是中国足球总是让大家操碎了心啊。现在李铁似乎已经是濒临下课了，就等着官宣，而另外一位主帅也浮出了水面啊，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有消息爆出，李霄鹏指导是目前最接近于新任国家队主帅的人选。 关于李铁下课的这些消息呢，澎湃新闻记者宋成良啊，最近在微博中发声说，若李铁最终下课，说最大的罪因啊，这个词儿用的是没用巴西的规划球员啊，是这样吗？那我们也是连线了赵宇啊，赵宇还是说李铁带队打十二强赛啊，其实基本上是发挥正常。 说实话，我觉得换李铁可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快吧，因为得有评估，得有接触新的教练，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教练来到了这个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都一样，他都会挨骂。李铁其实我觉得他带的目前的这个成绩，我个人觉得是正常的，只是说过去一些比赛球队的细节可能没有做好，有些表现呢也不是说特别让人满意，但是总体的这个分数结果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可能就是李铁比如说一些发布会上的言论啊，或者说是在社交媒体上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争执争议，这方面会影响到他的帅位。 恐怕这都是大家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的，就是成绩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六场五分你说完全不能接受吗？也不至呗哈，尤其是最后两场，踢平阿曼些许的很大的遗憾，但是能够战平澳大利亚，还是找回了很多让我们觉得哎还可以啊。这一支国足如果用满全部的火力的话，用满所有的技能包，是可以跟对方拼一拼的。所以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个言多必失， 是 因言下课。 非技术性的， 真是非技术性的。Mr. Week 说，哎呀，真是这主要原因啊，真不是因为成绩，这太给组织招恨了。提不提你跟业务能力没太大关系。你说就算业务能力再强，但是在一个集体里边，您属于一个刺儿头，经常给组织添麻烦，这实在是不好管理哈。 是 啊，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但是换上了李霄鹏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本土的主帅，就真的能让这支中国足球产生那种质变吗？ 是，刚才我看有球迷说啊，这个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啊，换李霄鹏那没事儿，要是换个外教那还有点兴趣， 有点戏。 别呀，这换外教换谁愿意来，一是问题，二来了要是不好，是不是挨骂的更多呢？ 外教可能挨骂的那个面积不会有这么大。 对 啊，因为外教的不管说什么哈，就赛后也总是，毕竟是在一个海外来效力，赛后还是会收敛一些。心里怎么想咱不知道，至少这面上还是能过得去。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哈。 还是有他们念经的这个部分的道理吧。但是就李铁这个下课的原因，也有媒体记者啊说，有个人的认为是没有重用那些巴西的规划球员啊，因为十二强赛九月开始的大背景就是，某集团已经四面楚歌了。如果重用巴西的规划球员，让国足可以成绩有更大的希望的话，那规划球员就变成一个无比重要的博弈工具啊。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些想象和猜测吧。那就李铁究竟他为什么下课啊，已经是众说纷纭。但是接下来谁接手啊，赵宇说不管谁接手啊，尤其是本土教练接，那这个骂声不会少于李铁的。 有人说李霄鹏，其实我觉得李霄鹏在这个位置上他听到的骂声不会比李铁少。还有人觉得有可能是程耀东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人选吧。我觉得不管是谁，国内的这些教练在国家队帅位上都会遇到跟李铁相同类似或者说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现在找外教是比较难的，因为相关的这种疫情政策或者说是长期的封闭训练比赛，可能对于外教的接受程度来说并不是他们会并不特别愿意接受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外教，还是应该是国内的教练吧，或者说是在中超执教的一些外教，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目前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看看中国足协怎么安排吧。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跟李铁沟通好了，这个收敛一下自己的言论，注意一下自己的举止，你继续带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事儿还有缓吗？就还是说已经舆论的风波这么剧烈了， 气氛烘托到这儿了， 哎，真是你都已经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如果李铁指导不下课的话好像都有点说不过去哈，不符合这事物发展的规律了，无时无刻不在的说为什么不是成绩呢？我看成绩是主要的，言论只是提油救火啊。 这么说也倒是，怎么说呢，如果说真的是阿曼赢了，澳大利亚也赢了，拿了六分，李铁说两句我觉得应该还有 合情合理，还有缓儿啊，还能够接受。范青是说，李铁啊，这完全就是性格所致啊。4955说下课他觉得也是跟刚才那位家里人一样，说还是战绩的原因，语言只是雪上加霜吧。有几场在用人和打法上那就是出现了问题，尤其是第一场上来跟澳大利亚对子儿的时候没有认清形势啊，以为自己真的能拼澳大利亚一个对攻呢，但是没成想啊，这个对攻让自己吃到了很多的苦头。不管是阵型还是用人，亦或是这些赛后的风波，似乎综合来考量的话，李铁在这个帅位上真的是摇摇欲坠。但是接下来换上谁，又会对国足在接下来的明年四场比赛带来哪些变化？因为阵型的话已经不用再试验了，你打任何一支球队，只要把这个所有的规划或者是三个前场规划放在场上就足够用，后防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中场也就是这波人，你要是在这个整个技战术上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调整了，只是需要在一个态度和心态上把握好，能在明年的四场比赛里争取客场能赢越南，然后在这个不确定的主场里边再能赢一场阿曼也就行了。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备战，接下来的2023年的亚洲杯啊，是不是还由这一位主教练继续去带，这个是我们更关心的。 没错。 吴梦生说，李铁不下课也没事儿啊，咱不尴尬，尴尬的那就是铁呀、不是梁叔都说了吗，这都是荒信儿，别当真。所以整个中国足球现在是成为了一个特别光怪陆离的一个乱象、就谁好像都想在中国足球身上猛踩一脚，然后让自己流量倍增啊，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渠道吧。那现在国脚们是正在苏州隔离，也是在备战着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啊，国脚还是要更现实一点的，马上联赛也要开始了。 国脚现在还是在隔离，解除隔离之后大家应该就是各自回到俱乐部准备12月12日开始的中超联赛。这次隔离应该说是时间比较长，会在21天左右吧，然后队员们也需要接受这种挑战。我觉得这几天队伍也是正常的训练，没有受到外界这种传闻的影响。现在在这个苏州的香格里酒店的院里边训练呢，也是为中超做准备。毕竟需要体能啊，包括这种身体状况的这种储备吧。我觉得都挺好，一切正常。希望隔离结束之后呢，队员们也能够稍微的放几天假。如果说来不及回家，那就在上海跟家人见面也是正常的。 随着联赛逐步的要复赛，那在此前足协也是提醒了一个补签协议啊，下赛季的中超转会窗也确定了。 由于今年联赛出现跨年完赛的情况哈，如何在跨年的情况下让所有的球员能够正常参赛，中国足协在上周末向俱乐部下发了关于2021赛季职业赛事收尾阶段球员注册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2021年底合同到期的球员在签订补充协议并上报备案之后，可以参加2022年初的上一年度剩余比赛，同时新赛季的转会窗定于明年的1月17号开启。 转会期虽然说到明年的1月17号，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转会市场啊，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流动啊，因为各个俱乐部的这种财务状况都很一般，所以说不会像砸钱的那几年拼命的买大牌球员啊等等。我觉得国安队应该在这种转会市场上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手笔。现在这些人说实话也基本上够用，但是像边后卫，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补强。另外在中后卫位置上，我们也需要选择一些好用的合适的人选。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现在中前场并不是特别缺人，最重要的是后防线。后防线现在人员比较紧张，这是应该在冬季进行补强和选择新球员的地方。 好，国足我们稍后再继续的讨论啊。 嗯， 来关注一下世乒赛。 哎， 在 这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哎，一下就觉得哎这怎么聊着就身板都挺直了。世乒赛在今天凌晨也是刚刚结束了双打男女组别的比赛，这个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无缘男双的冠军，林高远梁靖昆在半决赛里0-3输给了瑞典的卡尔森和法尔克，无缘决赛。那女双呢是一喜一忧，女双的半决赛王曼玉孙颖莎轻松的获胜晋级了决赛，而钱天一和陈梦惜败给了日本的草田希娜和伊藤美诚组合，也是无缘决赛，所以决赛里边也是一组中日之间的对决。 是的，那我们也是一起来听听记者沈彤的报道哈，先来听一听梁靖昆的绝地反击4-3的这一次惊天大逆转。 回顾一下昨天的赛况。 其实我觉得今天雨果上来这个发挥的非常不错吧，然后把我打得非常难受，还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扛，包括现场的中国这种这么多球迷支持我，必须要赢。 这是赛后梁靖昆的感言，在此前经历了两场七局苦战之后，昨天梁靖昆又在休斯顿世乒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再一次奉献了一场绝地反击的好戏。他在0-3落后的情况下神奇的连下四城淘汰了巴西选手雨果，继上届世乒赛之后再次闯进男单半决赛。赛后梁靖昆也坦诚，有了前两次决胜局的经验，自己也坚信能在最后关头把握住机会。 在这种0-3落后的情况下打到第七局也是自己非常想看到的，如果打到第七局，我觉得自己包括是出手啊这种心理上，因为我打过两次4-3了嘛，我觉得我经历过，他没有经历过，我就觉得我当时能赢嘛。 当然连场比赛被拖入决胜局，梁靖昆也意识到大赛当中如何彻底释放自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场球虽然是赢了，但是暴露出自己的很多问题了，在开局刚上来确实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想拿下比赛，显得自己特别的保守，包括出手非常的不坚定，给对手的空间非常大吧。通过自己的调整，从第四局开始自己也是没有放弃，一分的去追，我觉得能赢下来反正对自己的心理是一种考验吧。我就觉得下次可能再遇到这种时候该怎么样去打上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好处吧。 刚才也有家里人说，哎呀这个大胖啊现在感觉真的是心理足够强大，因为两场比赛都是打满了七局，然后又逆转来反超的比分。郭健也是分析了梁靖昆的这个超强的抗压能力，让他在决胜局能够笑到最后。 那说到南线呢，我相信大家对于梁振坤实现大逆转以后的他自己那种激动的表情，我觉得大家肯定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提气。我觉得就像之前分析的那样，像雨果呀，像皮切福德啊，甚至包括邱党这样的对手，没有人说面对他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种球路进入到了这种欧美选手大开大合呀、力量打法的这种套路，或者是他们的这种习惯打法之中呢，要想摆脱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应该说在打到七局的比赛，如果这个时候光光讨论技战术的问题，肯定已经不够全面了。我觉得打到这时候肯定最关键的还是一个心理状态的问题。就像梁靖昆说的，他之前已经经历了两个4-3了，所以打到3-3他就觉得自己肯定能赢。所以说呢，在本身实力就占优的情况下，无论是大赛的这种成绩包括经验来讲呢，其实梁靖昆也并不处于下风。有了这种稳定的心理状态，有了这种后来居上的这种心态呢，我觉得这是帮助他取胜的最大一个。 另外，女线也是大家万众瞩目的啊，就是想看看王艺迪是怎么去跟伊藤美诚对子儿。那果然，王艺迪也不负众望啊，在比赛当中啊，4-1力擒了伊藤美诚，也是包揽了女单四强的全部席位。那我们继续先来通过沈彤的报道来回顾一下女单女线方面。 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最受关注的当属王艺迪对阵日本的伊藤美诚的较量。王艺迪一改前一轮比赛当中出现的起伏表现，以4-1力擒伊藤美诚，为国乒女队会师四强扫清了障碍。 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他的球，可能打的就比较焦灼，然后第一局能够赢下来，就是对我后面还是比较大的帮助吧。很激动吧，因为就是一路上对的都是外国选手吧，可能自己在准备上就是有压力，同时也是个动力吧，我觉着。打好了就能往前只走一步吧。 在另一场中日对决当中，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4-0轻松战胜日本选手石川佳纯。 可能开局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好吧，但是我觉得在后面的比分上也是一直都是在领先，所以整体的优势还是比较大吧。 而孙颖莎也是4-0毫无悬念地淘汰了韩国的削球好手徐孝元。 今天整个来说确实赛场氛围啊，包括观众确实比前两天要好多很多吧，所以我觉得整个一上来的氛围确实第一局开局有一些紧张吧，确实有点自己还是在于都去积极的主动再拉吧，这样他也不好说特别轻易的上来攻我吧，主要是还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准备。 另一场八强战，王曼玉4-0战胜队友陈幸彤，跻身四强。同时王曼玉也是看淡今天自己同陈梦的半决赛。 我感觉明天的比赛还是首先还是要去拼对手嘛，做好这个过程，然后做好自己，一分分去拼嘛，然后跟梦姐也是赢的少输的多，所以就全力去拼嘛。 所以赛后看伊藤啊，又是那个有点无助的眼神啊，很失落啊、哎， 又是眼泪汪汪的。 哎，是就在被采访的时候也不停的在说，其实，第一局打的还算是不错，就是那、他的那些表态都用的是一些很中规中矩的，放在中间的一些中性词， 哎， 就不敢说的特别过。同时呢又眼泪汪汪，而且觉得说自己很多时候发现自己不知道在干嘛。在赛场上真的有一种被打懵的感觉， 这又让人想起福原爱那个 啊，也是被大魔王蹂躏的那个阶段。 然后他当时哭着就是说这是艰难的奥林匹克呢。 啊，所以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说说王艺迪战胜伊藤的三方面的原因，当然其中就有伊藤的打法更新变化的并不多，而我们对于对方的这种打法的研究也相当的透彻。 而言呢，王艺迪这次发挥呢比较稳定，没有出现那种大起大落的情况。他这次取胜呢，可能与这么几个原因有关。第一呢，就是大家都注意到了，之前他在斯洛文尼亚 WTT 斯洛文尼亚挑战赛上呢是输给了尼夏莲。那么这场比赛呢，我相信一定会给这员小将敲响一个警钟，因为在 国乒的这个队伍里边呢，外战输球是非常非常掉链子的，所以呢，通过这场失利呢，相信他也在对于这个世乒赛的备战上呢，会更加周密、更加详细、更加小心。另外，从近半年的情况来看呢，王艺迪一直状态保持的不错，尤为关键的是他比赛的机会非常非常多，不但观摩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对整个奥运会的氛围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相信在他心里埋下了向上发展的这种新的希望和种子。另外呢，回来之后就连续参加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比赛，我觉得全运会上他的表现应该是给自己、给教练、给队友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他能够在这样非常要劲儿的大赛中有一个良好的发挥、良好的表现，面对之前的主力层的选手并没有一些特别失常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全运会对于年轻队员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之前刚刚提到的这些像 WTT 的比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无论是在心理方面的还是在技战术层面的，都让王艺迪能够以一个正常的甚至稍稍发挥有些超出预期的这么一个表现来迎接世乒赛的到来。反观伊藤美诚呢，伊藤以前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说每次失利之后自己都会得到一些什么，从而发展出一些新的技战术套路打法，但是从这次比赛来看呢，整体好像他的人感觉还是比较秀，跟之前的状态相比呢，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在技战术方面呢，在他的打法这种整个组合套路方面呢，也被中国队摸得比较细。当然了，这也是跟他是中国女乒头号的对手有关，所以在几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之下呢，我觉得王艺迪能够取得这么一场大胜，非常非常的提振人心和士气。 刚才有家里人说，哎呀，挺遗憾的哈，就整个在世乒赛上，我们不能够完成包揽了，因为男双已经是失掉了一块牌。但是呢，郭健也是提到，其实无论是什么年龄层哈，老中青三代参加世乒赛，在单打上实力过关，这就是硬道理。在单打的这个位置上还无人可以撼动，爱国选手想要打破国乒这种垄断的趋势，得捅破那层窗户纸。但我怎么觉得每次就是当马上哈、就是这些外国选手有机会让那个纸捅一下然后变薄一点儿，瞬间咱又给糊上了， 是直接糊了把水泥上去。 这次国乒与之前相比呢，有一很大不同呢，就是有很多所谓的新人是首次参加这个世乒赛的单打比赛。说到新人呢，其实他们的年龄并不是非常的小，也而且呢，在其他领域、其他赛事中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呢，参加单打比赛是第一次。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出于中国乒乓球队一个传统，就是很长时间以来呢，教练员都反复的提及，如果年轻队员想抢班夺权，那他必须靠自己的实力来，对吧？没有，不可能说等到老队员自然新陈代谢退役了、淘汰了以后，这些新的运动员才能上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中生代运动员挺不上来，那可能有更年轻、更小的运动员就会超过他们，反而压住他们。所以我觉得说什么样的队员参加这个世乒赛单打比赛，关键还是要看他们个人的能力素质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和状态。如果他们有这些足够的条件，那他们必然会能够获得一张单打的资格。如果他们本身在技战术啊、心理啊、包括身体状态方面有些缺陷的话，我们相信即使他站在了这个单打的舞台上，他也很难真正的完成好这个比赛任务。所以我觉得在国乒之中无论是年龄还是其他的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看他的状态、看他的实力、看他对于这种胜利的渴望，我觉得这几点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这就好像在足球比赛里，我老听解说员也说这个在足球比赛里最危险的比分其实是1-0，这1-0很难保持。我觉得可能在乒乓球里也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打到3-0领先的时候，领先的那个运动员他必然会背上一些包袱，会必然出手不像之前那么果断坚决，必然会有些想赢怕输，也必然会等待对手的失误，这样呢造成自己打法有些消极。我觉得无论对于成名的选手还是对于一些高水平的业余选手，其实心态上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关键就看如何克服，如何不被对手抓住漏洞，我觉得这个是最为关键的。从这一点来说呢，雨果·凯尔德隆可能还像其他很多优秀的外国选手一样，他需要有一个机会，大赛的机会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如果这层窗户纸一旦捅破了，可能他还会进入到一个更新的层次里面。 哎呀，这层窗户纸很难啊！ 对， 咱们以国乒一直以来的这种真的是无缝衔接的这新老交替，不会给太多机会。 嗯， 北三儿说也不能弄得太坚硬，得给对手一丢丢的希望。就是在某些比赛当中，你说，不是在世乒赛这样的舞台上哈、其他的一些大赛里边，偶有一次机会是有可能的，但是想要让他们形成一股势力，那是坚决不行的。 是 啊， 郭 亮指导有名言啊，就是拼也要给他们吓死了。 是，就像之前伊藤在混双那块拿了冠军，就现在就可能很多的网友就怕什么呢？就是出道啊，上奥运会拿了个冠军，然后接下来呢一直被虐，一直被虐，可能到了退役，最后都执念了。 哎，真是有一股执念。冯阳说这伊藤拿完了奥运混双冠军之后就轮番着被中国女乒蹂躏摩擦，他说我担心伊藤会不会没有到退役被这种蹂躏产生了另外的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问题呀。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对比来看，包括结合的来看，先说对比来看，你说福原爱是吧，虽然说也一直打不过，那可能他的这个整个的成绩，奥运会上成绩还没拿到过金牌呢。 而且他毕竟是在中国长期的训练， 但是他就算被就是打输了哈、他哭也哭，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没压力， 对 啊，或者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哭完了之后还能当那个小可爱。 对，就是伊藤呢，他因为之前的一些言论啊，包括他一些态度，就是其实他是有对抗感的。 而且伊藤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本身妈妈就是乒乓球的教练，从小对他的要求，给他设定的人生目标是一定要击败中国乒乓球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目标，这 flag 已经立这儿了，从小耳濡目染，就拿这个当他的一个长远目标。你想想这种人生的经历哈，他童年的这个心理的建设，哎呀真是担心。 对，所以说真的是有了对抗感，这一下压力就大了。这说回来就像李铁， 就是有了对抗感了。 对，他这个很多的发言也是啊，对抗起来了，对抗起来这压力大，压力大了就容易崩啊。 所以这是在心理学上这个对抗感叫张力。就是当一个谈话里边，尤其是这种关键的对话里边出现这种张力的时候，你好像不自知的就会陷进到一个漩涡里， 是 就不管对方有没有这个对抗性，你都想去怼对方哈、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规律。哎呀真是，这怎么谈到了心理层面上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再回来。 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金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3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仅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金惠保了解详情。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山区有降雪，不适宜登山，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天气阴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7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看看在热搜上的体坛新闻。第一条呢，就是为什么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 YYDS？ 嗯，这到现今为止哈，就大家看过的所有的奥运会的开幕式，恐怕印象最深的，北京奥运会肯定是其中之一，或者还会是你的唯一。 是，而且不只是奥运会领域吧，我觉得各大的国际的这种运动性赛事的开幕式真的是综合起来啊，你们一起上 也是 YYDS 的啊，那世界真的是都为之惊艳。这个每一次回味的时候啊，无论是飞天还是那个闪着星光的奥运的五环，其实大家都在脑海里边会非常的深刻。这个经验的背后也是有着咱们中华文化里边一些独有的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美学特征的。有网友就评论说，是共同的记忆，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啊。大家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视频也不断的在回味着，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其实尤其像 B 站这样的网站啊，更多的都把当年的北京奥运会不断的翻出来的混剪啊，让大家看了一个更精彩绝伦的那样的一个记忆。 是的，那刚才第二个热搜呢，就是大家也在讨论的啊，有网友也在讨论说，海豚梦说伊藤苦啊，面对的形势就是国乒集体打他一人，他一个人打集体，这游戏太难了。所以说伊藤美诚再次被打哭，也是再一次上了热搜啊。第5天的休斯敦世乒赛的比赛呢，男女单打、女打、双打和混双的1/4决赛哈。主要的看点是24岁的王艺迪大战21岁的世界3号种子选手，日乒的这个1号女单主力伊藤美诚的比赛，也是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其实在2019年的香港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决赛当中，当时的王艺迪是初试锋芒，凭自身的实力曾以4-0把当时是可以说是不可一世、非常自信的伊藤美诚打得体无完肤、惨烈败阵啊。那场比赛之后伊藤美诚就流下了这个悔恨的泪水，至今可能还心有余悸啊。 所以真的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很虐心的一段旅程啊。对于伊藤来讲，一向是野心勃勃的他，其实早就放言一定要多淘汰几个中国运动员，把世乒赛的冠军拿到手。但是很遗憾，他的冠军梦还没有做成，还没打进4强。 就很多的日本的选手，因为日本确实整个的乒乓球的水平也是还可以的，所以说很多年轻的选手可能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些全国冠军，或者说 这个进步的特别快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这么说虽然说有点凡尔赛，真的是可能对整个的世界乒乓球形势有一个误解，就是我拿到一个世界靠前的位置，我就可以去冲击一个十拿九稳的冠军。这其实对吧，就是前面虽然说 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 对，可能前面排的人不多啊，但是前面排那几位中国选手一个都打不过 啊，都是像高山一般的存在。 是，所以说这前两天又想到张本智和， 嗯 啊，也是频繁的输球，然后输球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意思，整个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我现在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我有什么办法呢？ 放弃抵抗了，选择想要选择躺平。其实我觉得张本真是相较于伊藤来讲。他更小的年纪的时候那个锋芒更多啊，但是现在好像变得更温润了一些啊，也是在这样的不断的磨砺里边吧，有一个更成熟的心态。 是 啊，当然在这一次的女双的决赛里边，我们还是会看到中日之间的对决，王曼玉和孙颖莎将面对的是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的组合啊，看看到时候王曼玉和孙颖莎是不是又会让伊藤再一次去经历这种哎呀心理上的啊被蹂躏啊。那第三条热搜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男篮33分大胜了日本男篮，世预赛获得的这两连胜。 嗯， 虽然大家伙都说这两场大胜能够证明什么呢，也不因为日本也没有什么什么晋级的这种方面的要求啊，他们已经是东道主。所以这两场比赛其实还是让我们看到整体的中国男篮现在的一个打法。刚才我看到有嘉玲也说现在男篮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哈，就是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面前还是比较靠近小球战术，不明觉厉，说拉开空间，三分成为了战略武器，给内线移动进攻和空切带来机会，算是没有落后于时代。还是那句话，得锋线者得天下。 嗯， 所以杜峰指导在联赛里边在广东身上去演练的整个的这套阵容，锋线带动着这个外线的后卫们啊，不断的用三分去互相之间内外结合打这个快打旋风，还是一直在紧跟着世界篮坛的潮流。 没错， 这个路子是走得很对的。那我们也今天继续来关注国足哈，两个话题，其中之一就是李铁可能要下课，这个李霄鹏如果上课的话，这个中国足球寒冬当中要去向何处。另外一个话题呢，我们也是关注中国男篮啊，在这次世界杯预选赛上两场大胜日本，您看到了哪些惊喜？那接下来的主咖上麦，我们来连线汪大钊老师，一起来关注中国足球的道路。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汪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您好。 哎，现在有最新的消息啊，说李铁已经是进入到了下课倒计时，现在最有可能的这个接盘的人选是李霄鹏啊。就在现在，如果在您看来的话，我们只剩下明年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4场比赛，在这个时间节点换帅，又换的是一位曾经跟李铁一起来竞争过这个国足帅位的主帅，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时间节点合适吗？ 显然是不合适，但是呢现在有点不得已而为之。 嗯 嗯，这件事情呢表明中国足协在此前几件事情上做的都不好，比如说在选择李铁尤其是续约这个问题上人选就不够理想，另外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也不甚得当。所以现在呢是又迫于压力，李铁呢又在执教成绩之外还有新闻发布会上的一系列的事情造成为一个舆论的焦点，那么这种情况下足协做的这些事情现在呢是一种纠正。我觉得我们改革开放这个足球改革，如果从红山口那个会议算起，到明年2022年，这就30年了。在这30年之中，关于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任命的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一个对这件事情负责的那么一套程序和机构，所以我们一届又接一届的输，一位接一位的换。这么搞来搞去的话，虽然现在呢也有大家感觉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用来 挽救一下呢？比如说提到李霄鹏，还有人提到高洪波，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所以从人选来讲，不管是李霄鹏还是谁上来，都会认真的把后边四场打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从足协来说，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个，还是要把国家队主帅的这个一套完整的机制建立起来。 那之前咱们也探讨过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是适合说本土的主帅走上了国家队的帅位之后，他是一个看起来特别成熟的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之前我记得您也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本土的教练应该是有一个也有一个这种阶梯式的成长的，他们应该在像国青啊这样的岗位上先锻炼一段时间哈，就不只是有联赛的这种执教的经验。但到目前为止哈，似乎咱们还没有就这样的一种选拔机制。那接下来啊，如果李铁真的是要下课的话，现在也都在对他的这个下课有很多的探讨。有说不是因为成绩啊，更多的是因为这些赛场之外的言论方面啊，还有他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文啊，甚至是影响到了国家队的这个赞助商的权益啊。那就您来看的话，李铁他如果真是哈马上要下课的话，他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哪几点导致他的这个现在的命运呢？ 我觉得国家队的教练，当然他的业务能力应当是非常过硬的，并且呢，在这个圈子里面，就同行从专业角度上，还有从社会的印象来讲，都非常不错，这样对他执教的环境很有关系。不然老是本来压力就很大，那是位置决定的，再加上有些事情没做好呢，使得这个环境又增加了这个压力，这就太难做了。我觉得我想起在这个大概有十几年前，多次给这个咱们中国足协办的教练培训班上去讲课，其实我就给他们讲的只有一个话题，就是职业足球教练应当如何处理这些公共关系，包括跟媒体怎么打交道。这个呢，在国外的很多教练里边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跟媒体搞得非常的僵，弄得自己很狼狈的这种教训。那么把这些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呢，无非也是希望他们在场外这些事情也做点功课。但是现在看呢，多数的情况还好，个别的教练，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教练，这几年才到一线上的教练，那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差一点。刚才你说到从青少年队伍带起，那么这个也有一个好处，除了他的压力相对小一些，另外受关注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呢这个面对媒体之类的，他可以一点一点的锻炼，有些话说的不大得体，他也可以及时的得到纠正。如果一上来就是那么大的压力的话，这忙中出错的事儿可就不太好办了。 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个，到了国家队层面哈，在主帅的位置上真的是需要这种合理的公关的引导的。那按理说咱这个从联赛开始，咱也经历过那么多的大牌外教哈，在那个中超金元时代的时期，按理说这些公关专家应该不缺呀。足协在这方面就没有考虑吗？ 我觉得就我所知，足协最近这些年在这个方面没有做什么很有效的事儿。像过去呢还请些人来讲讲，因为这个问题光靠足球界的自身，靠这个圈子里边是不行的，还需要从社会上找一些专家，包括这个从什么媒体啊，从高校啊找一些专门研究，比如说心理问题，比如说这个公关问题，像这些给他们专门的去讲一讲，我觉得很有好处。另外呢，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这个上次也说到，为什么在U23这个球员的政策出台的时候增加年轻球员实战机会，不同时出台一个增加年轻教练的实战机会，结果呢到现在需要找人的时候已经晚了。你也不想想你什么时候培养过年轻教练呀？既然没有做过培养工作，现在又想现找一个人用，那 这种凑合事儿，我真是担心下一位教练搞不好再发生前面已经出现过的一些教训了。 嗯，确实哈，您提到的这个就是重复性的这个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那接下来的这个国足新帅的人选，现在谈到比较多的是李霄鹏啊。假设是李霄鹏来接手的话，您觉得他和李铁之间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这个还是看得出来的，这个山东人嘛，很实在。他带女足的时候呢，不管他做的怎么样，说的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可以理解，因为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没有什么故意在里边兜什么圈子、绕什么东西。他不是这样的人，甚至于说着说着，这普通话讲不好，他那山东腔又上来了。 嗯， 这些都给人感觉很实在。那么后边四场比赛，是不管谁接手，主要就是干这个活儿，而不要又说什么四场比赛打得怎么样，还考虑未来如何续约，咱们什么都不要说，就把这四场比赛打好，因为很有可能这四场比赛只是走走形式了。那么走形式把它走好了，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现在呢，李霄鹏如果上来，我觉得他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他跟球员之间可能这个沟通上，用他的实实在在的这种态度去感化球员，不然的话，现在我真是担心后边四场的球员的情绪会成问题。 嗯，就是队内的这个更衣室已经是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哈，这个是比较让人担心的。那就这个技战术而言，其实李铁带队的这个最后两场比赛，尤其是跟澳大利亚的这一场，就是把四个规划全派上场。那明年的这四场比赛，您说虽然是走形式哈，但是有一些咱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成绩上的底线？那如果是李霄鹏带的话，他在技战术上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吗？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不要把他的这些变化直接的跟比赛的结果套在一起。 嗯， 一变化就得赢，那不见得。也许变化了也不管什么事儿，但是总还是把应该有的变化要打出来。比如说规划球员的使用，比如说本土这些球员也有很多打折扣的球员，像这个说的比较多的国安这几个，于大宝、池忠国、张稀哲，你看除了张玉宁在前面的还是正常，其他这些球员也都打着折扣呢。那么希望李霄鹏上来把本土球员能够尽量的少打折扣，再用好规划球员。至于说最后的效果能不能赢球，能赢几场，我觉得都不重要。 那当然接下来除了这个十二强赛之外，因为咱们离出线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哈。那接下来的这个帅位的选择，更多的也要面对2023年的亚洲杯的这个备战。您觉得明年四场比赛，如果假设咱成绩上比如说四场没有赢球，那这主帅是不是也就只能是一个过渡的角色呀？ 我想如果他是一个合格的这个尽心尽力的把过渡的任务完成好，那么他应该在中国足球的国家队如何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比赛能够踢出有些章法，在这些方面呢尽他的努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支国家队踢了半天倒挺卖力气，也不知道他们是想打什么，看不出来，既没有一种常规的固定的自己的攻防的这么一套办法，也没有在具体的那个对手面前临时应变做出来的有效的调整，怎么都不是，这个就比较糟糕了。从球迷的观赏来讲呢，不管你输也好赢也好，希望这个比赛能好看，不要连赢都赢得那么揪心。 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既定的战术打法和风格。 没错，没错。 好，谢谢汪老师，我们继续保持联系，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刚才汪老师说的也很中肯啊，就确实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来讲，任务跟目标，不管谁上，就是明年的四场世界杯的预选赛哈，十二强赛是有一个底线的，得有一个让大家看得出来的啊。你捏骨成型的一套战术打法，至于说结果的话，反正我个人觉得还是肯定会有一个底线。 是， 要是客场， 越南没赢， 大过年的没赢越南， 没赢越南，这真的是、 啊、接受不了， 太添堵了。 是 啊，零八格说刚签了五年，签的字还没干呢，又让下课，这事儿说新鲜也不新鲜了。在足协这儿哈、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且过往的这么多届的比赛哈、啊，只要到了大赛的时候，甭管是多大牌的教练来， 嗯 嗯，即便是米卢当年带着进入到了日韩世界杯的正赛阶段，那不也是同样的招骂吗？一样的，只要是在这个帅位上，他就肯定是舆论的一个高点。 没错。 嗯，这边文东说，好厨子没好食材，做不出好菜来。从小学到大学，谁能保证一直踢下来啊？没有系统的培养，都是空话。这说的是一个更大面积的哈、啊 嗯， 对于整个这个足球行业环境的一个观察。嗯，深秋说，大招老师说的，赢也赢得这么揪心，真是道出了我的心声。哎呀，这就看看明年的四场比赛，我们在继续面对日本的时候，这要是赢，跟日本能平一场，跟沙特继续能平一场，跟越南能赢一场，跟阿曼也能拿三分，这是不是这新的帅位就能保住了？ 是。这是肯定能保住了、嗯、 对，所以 前面六场一共拿五分，后面这四场咱 呵呵哎呀 拿六分拿八分， 不不不、 啊、 拿 八 分拿八 分, 拿八分、 哎、做梦笑醒 是我想多了想多了啊、嗯、一览众山小说对越南后半个小时谁敢说一定能赢、 嗯、 哦，还是看我们到，尤其是越南在主场，他们是一定想要取分的。关于国足的话题，关于国足选帅的话题，我们再稍后继续再带来。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吴磊的表现吧。 嗯， 西班牙人主场结果呢是1-0力克了皇家社会。第76分钟，德托马斯在左侧传中被雷米罗扑出，埃雷拉跟进怒射，球经过变线之后入网，西班牙人1-0领先了皇家社会。而吴磊是在第82分钟替补登场的，德图马斯的一个直塞，吴磊趟球过大了，也错失了那个单刀的机会。这场的表现跟上一场面对巴萨的时候吴磊有点判若两人了、啊、我们也是连线了在西班牙的驻西班牙记者武一帆，他也谈到了吴磊的目前的状态。国王杯就要来了，吴磊得珍惜机会了。 吴磊在本场比赛获得了12分钟左右的出场时间，但是表现不是非常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几个关键球的处理上啊，显得有些急躁啊，不够细腻，特别是那个单刀球啊，再次错失良机，这样一个情况跟上一场他对巴萨的表现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那场比赛他充分利用了在场上每一分钟时间啊，在局部改变了战况，但是本场比赛正好相反啊，有几次给他非常好的机会啊，都没能控制住球，这个让教练就比较难办了，因为现在他基本每场比赛都能获得相对固定的时间，那如果每场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你不能抓住应该抓住的机会的话，就让教练没法安排你的出场时间，因为大家知道西班牙人的队内竞争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有一些新人是值得被提拔上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吴磊啊在西班牙人队内就没有立足机会啊，但是什么时候破荒这个问题只能由他自己去解答。而且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就是国王杯快开始要打了，到目前这个轮次西班牙人的对手还会是非常非常弱的，这样的话吴磊很有这个可能是获得首发机会，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就看吴磊能不能在联赛之外的这个杯赛找到感觉啊，尤其是一旦破荒啊，就有可能接二连三的就进球了啊，但是你这个罐头永远打不开，那是永远是没法找到好的状态的。 这是吴磊这边的情况啊，吴磊怎么说呢，真的是大赛型选手，这个踢巴萨的时候大家这个都是夸他的 啊、 但是你不能光大赛啊，平时也得发挥发挥、啊、 是，但是国王杯要来了、这个杯赛里边吴磊是不是这个状态要进一步的打针鸡血、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另外一场第十五轮的焦点战，就是皇马在主场2-1险胜了塞维利亚。 是的，保证了自己在领头羊的这个态势啊。这个第十五轮，2-1在主场险胜塞维利亚，拉法米尔是头球破门，然后本泽马也是连场破门，维尼修斯第87分钟贡献了绝杀，皇马是联赛4连胜啊，终于是超过了皇家社会，继续领跑着西甲。 但是现在西甲的这个状态也挺微妙的。因为像皇马呀、马竞，他们的状态都不是那么的稳定，而巴萨呢，新帅上任之后，换帅也有点如换刀的意思啊。年轻人的这种拼劲儿和跑动，还是创造了很多的得分机会的。 是，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吴一帆的分析。 而皇马和马竞也不是非常稳定啊，你看马竞这场比赛对加蒂斯啊，在整个上半场踢的是非常之沉闷，踢的是非常之费劲。但是下半场啊，凭借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啊，这是勒马尔小个子球员把球顶进去了，打破僵局啊，才让整个场面活跃起来。而皇马也是一样啊，对阵塞维利亚也是漏洞百出。所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赛程才进行了1/3左右啊，现在不能说是谁啊，或者是谁已经一马当先啊，已经一骑绝尘。巴萨还有大把的机会可抓啊，就像上赛季巴萨到赛季中段还有很大的积分差距，但是后段穷追猛赶，在最后几轮依然还有这个夺冠的希望。如果那个时候冠军拿下，那就是双冠王，那科曼对科曼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联赛是一个悬念非常大的，尤其是在西甲目前的这个状况下，不像是那些年，如果巴萨在赛季中段能够领先5-8分啊，基本上就锁定啊联赛冠军了啊。现在的状况是非常非常难说的，即便巴萨现在经济状况不好，即便有这么多的人员流失，依然是非常有竞争力，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巴萨的状况不能说是颓势吧，因为哈维上任之后，这三场比赛2场联赛都取得了胜利。虽然对西班牙人这场比赛是有一些争议，而在欧冠没能赢下本菲卡，让出现形势啊进一步复杂化。但是赢下比利亚雷亚尔还是对于整个啊球队提升状态，对于哈维找到自信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场比赛虽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啊，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比利亚雷亚尔是错过了很多进球机会，但是凭借队内这些年轻球员的拼劲儿和这个体能优势，巴萨最后时刻还是赢下比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就是球队在逆境中如果能够拿分能够赢球的话，说明球队还有提升空间。而且巴萨在进攻方面确实有好转啊，之前确实是一种感觉围而不攻啊，或者是机会偏少的状况，但是现在确实是能够通过这些年轻球员的跑动覆盖啊，能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英超啊，英超的第13轮的焦点战，切尔西跟曼联。那切尔西在主场是1-1被曼联战平。上半场桑乔利用若尔尼奥的一次停球失误打了一个反击，攻进了一球。下半场若尔尼奥又将功补过，扳平了比分，主罚点球得手。那这样切尔西是主场连平，曼联终结了连败。 若尔尼奥的点球终于进了啊，这关键时刻怎么回事呢？ 真是啊，反正有功有过吧。 对，意大利所有球迷都疯了。 这场 C 罗是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的啊，这也是他加盟曼联之后第二次没进入到首发。 是的， 曼联现在这个临时主帅卡里克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了 C 罗替补的问题。他说，相对于欧冠的比赛，今天 C 罗、范德贝克、马歇尔都是坐到了替补席，跟 C 罗也解释了这个问题，他的反馈还不错，这说的就是特别的小心翼翼， 模棱两可，但是又是非常的有这个边界性，不敢说错任何话，敏感话题。 对对，那在这个球队当中，到底谁是最有话语权的啊？ 我们看看曼彻斯特的另一支球队吧。曼城主场2-1取胜了西汉姆联，京多安传射，费尔南迪尼奥替补进球，曼城联赛取得了3连胜。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法甲第十五轮的焦点战，大巴黎在客场3-1逆转了圣埃蒂安，布安加首开纪录，马尔基尼奥斯扳平了比分，迪玛利亚破门反超，马尔基尼奥斯的梅开二度锁定了胜局，梅西还上演了助攻的帽子戏法，内马尔伤退。那最近六次对阵圣埃蒂安的比赛，巴黎是取得了5-1的成绩，占着绝对的上风。 拉莫斯呢迎来了巴黎首秀，梅西、内马尔、姆巴佩全部首发，唐纳鲁马把守球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最贵阵容了。 真豪气啊！ 是。 另外，意甲第14轮 ，AC 米兰在主场1-3输给了萨索洛，罗马尼奥利进球之后被罚了一个红牌儿。现在米兰也是遭遇到了连败。第21分钟，特奥在左路的战术角球传中，罗马尼奥利在前点的头球破门，萨索洛连进3球反超了比分。 哎呀，意甲的另一场啊，这个是罗马主场1-0小胜了都灵，亚布拉罕连场破门，姆希塔良送上助攻，罗马是联赛取得连胜。 好了，这是国际足球的消息，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40段再继续回到话题当中。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大脚星叔叔说，米兰留着状态打利物浦啊，这欧冠还有最后一场哈，看看吧，到时候米兰的状态，利物浦现在已经是小组当中，一起绝尘了， 是， 也不至于一定要在米兰身上，怎么样吧？托尼韦说，米兰真是被欧冠牵扯精力了，目前还不足以应付双线的比赛。 看来关注米兰的球迷还是很多的哈，上次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个米兰啊。连线了一些嘉宾，大家还说太感谢了，给米兰这么长的时段。米兰球迷都挺可爱的，坚持到现在的真的是挺可爱的。 对，我们也继续来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中国男篮啊，两次双杀了日本，从亚洲杯到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其实都是对日本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但这一次的优势会更大一些。由此呢，有家里人说啊，这支日本他们这些小个儿的年轻的后卫这么的不精造吗？他们的内线虽然说高度确实是有劣势哈，但是整个这是一支打三分打外线的球队，怎么这么不精造呢？给我们造成的压力好像小了一些，但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中男篮的那个整体的表现，反正我看的是觉得挺爽的，就知道对面对手没那么强，但是也顾不上了，就看着咱们这边频频的刷分啊，赵睿27分，张镇麟17分，4个板，郭艾伦14分，2次助攻，徐杰、胡金秋都有13分和12分进账，就看着咱们这边打着这么顺，心里就是不停的涌起了那种喜悦。 是，也有球迷这个讨论说，甭说人家上主力没上主力，就是打什么赢了球照样该高兴高兴。西班牙赢了圣马力诺照样是球迷特别嗨。 是啊，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嘛。 是 啊， 大小星说第一场有后卫身高1.76米啊，就那个富坚永树，那个很他们很经典的那一位后卫。 对， 那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评论员的分析。那这一场第二场面对日本还是有一些人员上的调整变化的，王哲林大王也是进入到了内线的这个拼杀里边，和胡金秋啊这种进攻的多样化以及其他队友之间形成了默契，哎，这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亮点。 尤其受到了伤病影响之后呢，这场比赛呢仍然在大名单当中，但是在观察之下呢，最终还是没有上场，也是得益于队友们的发挥。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在内线的轮换当中，我们看到王哲林在比赛里面其实还是至少在防守端有效的在目前的对阵当中掌握了充分的优势。其实王哲林在职业生涯打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就能够他看到其实他在防守端逐渐能够展示出的无可替代的这种威力。当然周琦呢，我们能够注意到当他在的时候，其实对日本队的这种优势会显得更加明显，也让目前的这支日本队呢在至少人员对位上可能就拿不出一个充分的对等的位置来形成进攻，所以也让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就会变得能够比较要好猜测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篮球三威胁当中，中国队这场比赛甚至能够对于他们更多在内线进攻当中的选择两个都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破坏，迫使他们只做一个选择。那这样对于每一名防守球员，尤其是内线防守球员来说呢，他们就能够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并且十分有把握和准备的防守选择，也让日本队会让进攻变得恶性循环显得非常非常的困难。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比较好的做到这一点，而且在轮换当中，另外的胡金秋其实在比赛里面同样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发挥。两个人，一个作为更多的佯攻，尤其在比赛开局阶段，那胡金秋呢也是在更多的进攻端当中，由于他的进攻手段非常的丰富，而且这种丰富呢也体现在了进攻的范围当中，那这样也让日本队的防守就陷入到了更多的选择的困难，感觉哪一下的选择都会带来另一个致命的结果，所以也让胡金秋在进攻当中一开始就奠定了基调，包括王哲林后来和队友之间的默契度也在短时间的融合当中，就在比赛里面渐渐的能够体现出来，形成了一个渐入佳境的局面。所以内线球员呢，尽管少了周琦，但是对于这场比赛而言呢，其实更多的了解之后，对于取得比赛胜利，大部分时间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 这是内线组合带来的一些变化，啊，还有加玲 G 说杜峰指导真是建立一个外围严密的防控体系，让国家队丝毫不怕韩日外围的这个三分。 是，KT 说从杜峰带的队员看啊，都是 CBA 快打球队的队员，目前看篮球是要快，首钢现在打法落后了。曾经马布里在首钢经常有和小川的快攻，那说到胡金秋啊真好使。 是， 确实这也是为什么有球迷感叹说哎呀太可惜了啊，这两次大胜但是就是没有首钢的球员。首钢现在整个在老雅的这个带领下，那肯定是打稳打慢的。 对， 可能跟整个的这个球队理念还是有一些不相符 啊。再加上这个双塔啊，咱们的节奏就更快不起来了。所以今年也一直首钢在不停地去演练双塔啊，也在很多的比赛当中，我们以现在目前这个人员的特点，也就只能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只能以慢制快。你要说让首钢，真是完全改变整个的打法去打那种快打旋风。当年帕亚加尼带的那个赛季，前面那几场比赛不是没有想过呀，也想过做这样的改造，但是人员不适配，所以让战绩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影响。 是， 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但是我觉得真的首钢得想一想这个问题了。如果想要跟紧世界篮坛的潮流的话，不是说打慢就战术打法落后，而是在于你还是要跟国家队做一个有效的衔接。这一次国家队的队员里边已经没有咱们首钢的球员了，但是往常小川啊，没有受伤之前，那还是在这个国家队当中是肯定有他的位置的。 是啊， 这包括身体更健康的方硕也是如此，所以真得好好的从长远来规划一下了。那当然说到了中国男篮在防守端 面对日本的时候也更有针对性，确实是让日本的外线限制的很理想。 所以在今天整个攻防节奏当中，其实也更充分的了解对手，尤其在进攻当中打出了自己的特色。而在防守当中呢，其实更多时间里也落足于自己防守的主要的一个习惯上，尤其在防日本队的小个球员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在防守当中不被欺骗到。那么这个欺骗性呢，更多在细节当中就体现在很多的假动作，在进行投篮之前的时候，在进行了错位大防小的这一瞬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大个球员并没有着急的第一时间去起跳，而是原地的站在那儿，而这样的一个选择往往就会产生一个还不错的效果。所以整个的比赛也让日本队的包括外线命中率呢，也在比赛当中降得非常的低，形成的威胁也比较有限。所以今天大比分赢得比赛，也是中南篮和目前组建的现在的这支日本队相比呢，一个充足的优劣对比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 也有家里人说，哎呦，现在这支中国男篮真是打得太快了啊，无论是咱们还是日本，其实都打的是广式防守啊，广式的这个快攻啊，真的是看的人眼花缭乱的。 是 啊，但是看看现在中男篮这次带的人员，除了内线的几位大将之外，这后卫线上全都是广东辽宁的啊，真是你不提速都不合适了。啊，江帆也提到了，现在这就是中南篮提升硬实力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那么对于东方之岛来说呢，提升中国男篮的硬实力，我觉得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至少面对日本队，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久违的熟悉的打法。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在东京奥运会，其实很多球队也在增加他们的进攻速率，把更多的速度变更快的时候，其实收获到的进攻效果也是最可观的，也促使很多甚至大个球员也要参与到更多快攻当中，不仅仅是一传那么简单，很多时候下跑动的范围以及绝对的速度对于他们的要求也非常高。那就意味着对于目前找到熟悉感觉的中国男篮来说，形成这样的冲击力的打法对于体能的考验就非常足。如何在选到的所有人员当中都有一个上场的集战力，那如何在有效提升的同时能够在所有的轮换当中，大家的差距都会变得甚至微乎其微，甚至能有一个更加不同的打法，这其实是很多强队在世界大赛当中甚至是奥运会当中都能够所呈现出来的。那反过来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否能够拥有一个这样的储备，以及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这种补充，我相信当有了这种补充之后呢，我们所担心的话题就不只是说是否能够打出一个我们习惯的话题，就是小组第一的成绩，或者在这次比赛当中亚洲第一的成绩，凭借这样的一个身份去进入到奥运会，而是一个更主动更为强势的身份，以及更从容的状态去走到一个我们最熟悉并且最期望的舞台呢？我们期望这一天能够快些来临。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重返2024年的目标，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目前在我来看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时间的难题。那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一个目标，其实对于中国男篮在接下来的这两年多的时间还是有太多需要去做的。觉得2024年真的不是一个终点，可能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不可能只看到2024年而不着眼于以后，是否能够在2024年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以及在下一个奥运周期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甚至是否还有能够去再往上走的可能，这其实都是很多球迷很多关注篮球的人希望去看到的一个结果。 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哎呀，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历练啊。刚才有家里人的意思是，你这虐菜可以快打跑轰战术，但是遇到强队呢啊，遇到这种真正的全场紧逼的时候，被克制的时候怎么样，还不得而知。 是， 这还让大家觉得心有余悸哈，这可能是2019年世界杯的那股的劲儿就还没缓过来呢。啊！但是现在真的跟2019年世界杯的那个整体的配置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啊，我们在整个内外结合上，在整个的这个提速上还是很明显的。孙东龄也说，这个快速攻防的篮球战术很考验体能，这对首钢来讲这就够喝一壶的，很难适应。这边也有家人说，这托尼韦说国际赛场就得打快，落阵地打24秒真得不了多少分。这也说首钢的这打法啊，咱平心而论是有点落后，不太符合现代篮球理念和风格。看 NBA 纳乌也是越打越快， 哎， 外线的这个三分投手，越培养越多， 是， 都是飘在外边投啊，也不惧抗身体的这个对抗。但现在恰恰，咱们首钢好像两边都比较缺乏啊。刚才也有家人说，咱首钢打慢不是不成，但是得有三分啊。咱们以前一支靠外线的球队，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投手啊，这种得分点了。灰太牛郎说，首钢要换打法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帕亚加尼来那时候设想很好，结果水土不服，还是要仔细的分析透，用中医手段要慢药细调，用西药手段恐怕就要花大价钱做大手术了。首钢是首钢，而且是在老化当中的首钢，真是要是用西医那套办法哈，做大手术那就是彻底的一个大换血，你人员上你都得更迭。慢走说，好像日本也不是故意派二队打这比赛吧，他们的最强阵容也就是这些人，渡边雄太伤了，八村垒更是没法打，还有几个直接从国家队退役的。说实话，一个在去年这时候还熠熠生辉，给人无限遐想的球队，一年之内哎怎么就成这样，其实挺让人唏嘘的。日本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新任的主帅上位了之后面临的这么多人员上的问题，需要有一定适应，所以他们这比赛也没有成绩要求，就只当是练兵了。 是，仙人北三说，首钢现在快攻到篮下都得停下来打阵地了。也有球迷觉得啊，5775说，谁说首钢没有能力打快的，川队不能吗？ 川队， 那您瞧这杜峰上的这五上五下，这上的两套啊，把谁踢下去更合适呢？ 对， 就是说， 对，咱们得认清这个目前的现实情况。 就是因为快是一个指标啊，咱们不是说没有快下的球员，而是说呢，快下以后能不能有成绩，或者跟对面一起打跑轰， 对， 谁更快， 就能不能跟得上节奏？ 是，快是要比快的。 这边。Esther 说，不是还没缓过来，是2019年世界杯真的证明咱后卫水平在国际赛场是什么样子。所以现在中南篮还没有受到那种真正的挑战啊，我们还得继续看看，在面对一些欧洲的球队的时候，在面对包括像澳大利亚啊这些球队，到底我们能不能展现出一些新的变化来，这个快打旋风还有没有它的果效啊？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国足换帅这事儿啊，换外教行不行呢？赵宇也说，其实操作性并不强啊。任何人接手的话，其实这个骂声都不会少于李铁。但是现在对于国足来讲，其实有种种的困难。如果中超阶段第二阶段可以全程参赛，这就已经算是。心里能得到一丝安慰了。 觉得中超第二阶段应该不会有球队退出，虽然说有很多球队遇到了问题，但是大家还是会正常的啊前往中超赛区。而且其实你到了中超赛区之后，自己也不用交吃啊住的钱，都是由这个分红来承担，就是每年的中超分红会负责这笔费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说，解决球员的工资啊、奖金等等这些问题吧。大家都遇到了困难，究竟能不能解决我不好说，但我觉得这些球队都应该会来到赛区。可能有一些外援离开了，有些球队是全花班，大家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吧。赛程比较密，然后球员水平可能也没有原来那么高了，一些球队的大牌外援也离开了，所以说今年中超联赛可能第二阶段不是那么好看，再加上赛程密集，肯定也会轮换，有些球队全花班等等，接受这样的现实吧。今年的联赛可以说是 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然后大牌陆陆续续离开，中国足球真的进入了一个寒冬期。嗯，希望明年能够更好一些吧，最起码我们要想办法恢复主客场，这些经济上的困难压力问题一时间之内没法解决，但我们也应该作为管理者尽可能的让球迷到现场去，在家门口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这个真的很重要。 哎呀，一提到首钢的这个打法问题啊，大家都冒出来了。吴宇泽刚说首钢也想改变打法啊，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就是因为这样才引进三名后卫外援。哎，还真不是因为这个哈、咱这三个后卫外援他也只有一个能在场上啊， 是啊， 这外援 又不能同时上 啊、还是四节四人次啊，是还是有一个互相有后手。托尼伟说小雨昨天扣蛋糕都没能砸中，上空篮不进也能理解啊，太狠了啊！现在小雨的状态，就整个的这种组织的能力，还是在第一阶段展现出来了。但是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来到了第二阶段之后，当小外援们啊都到位了，那小雨势必他的出场时间也被进一步的压缩，就这状态啊，都得有一个延续性的。你是40多天的休赛期之后，又出场时间被压缩，这状态能保持多久？在有机会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机会？ 对， 有点替小雨觉得可惜。李大本事是说 CBA 啊，除了浙江没人打快啊，这浙江那广厦也快啊， 是啊，广东打快的球队， 辽宁， 嗯， 这都很快啊。 这是看 NBA 看入神了，这是 啊，这可能您忘记了现在整个 CBA 的格局。俏说 NBA 瞧瞧。NBA 哪个队不是草上飞啊？是，这是纳乌的一个整体的趋势、啊、 对，所以说但是命中率也开始下降了、啊、经常能看到两三个回合、哎、甚至我见过四五个回合两边一个也没扔进去呢、 嗯 啊、这球现在来回的转， 嗯，也看状态。 是， 大小星叔叔说国外球员已经适应这种高速度高对抗之下的进攻和防守了，咱们的球员呢快了就爱失误，动作就会变形，这就是低强度联赛养成的习惯，日本的这本土选手看起来就更弱了，确实是啊。所以中国男篮在面对这个欧美的球队的时候，那种身体上强硬的对抗，那种全场紧逼带来的整体的压力，人家在防守上的那种压迫感、我们还能不能去展现出这个快攻上的优势来？ 是，孙东玲说啊，这是早些时候7点多的时候说的，看双杀日本的中国男篮啊，咱们国足要是也有杀日本的实力该多好，哎呀那可惜。 这事儿您想远了啊，就别想了，一般这种横向的一对比吧、这心里就更觉得凹头。 是，你看吧，这次怎么说呢，看看日本接下来世预赛他们十二强赛踢得怎么样啊，万一他们自己也出现了问题、也崩了 啊，这个先保一， 对， 保不住了吗？ 前半段不就一直是风雨飘摇、 哎、 后面稍稍的稳定了一些。 嗯，我现在日本哈、他们肯定是又是主场的比赛， 嗯， 怎么能放呢？ 对， 我们在面对日本的时候真的很难很难。 是， 哎，刚才我记得有家里人还在聊天室里说，明年这要是真的拿，我跟咱刚才畅想一下嘛，8分、能赢越南，能赢阿曼，再在日本和沙特身上都拿1分，哎呀，这要是这是国足天花板了吧，要真能这样的话，刚才有家里人说，那李铁知道即便下课了也得被拉出来再慢慢， 这是决定的，这是绝对的。赢球不可怕，缺谁谁尴尬。这如果说换帅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有点就怕人比人嘛。 哎，真是。但是8分这事儿呢，也有点异想天开了。 是， 怎么会呢？啊，我们有点想多了。我自己说的都觉得不信哈、武三龙说，怎么替小雨可惜啊？这话的意思，方硕是必须上的首钢第一后卫吗？啊，不是，这要是有外援在场上，那肯定小雨的这个时间也会被压缩，他肯定不是那个最重要的组织型的后卫了。 可惜的原因不是说方硕这块儿。 是啊， 645说醒醒，八分，你们俩醒醒，眼眶太高。北三儿说，哎，是我们想多了，但是至少得有一个底线，就是春节的这场跟越南的比赛，他不能输。 对，我觉得5到6分是一个底线，这是我的看法。就是因为阿曼虽然说也有实力啊，但毕竟我们也看到了，他整个的好好踢的话，他毕竟比我们低一档， 对， 排名也比我们低。其实我们是有能力的，所以说我觉得踢比自己档位低的球队，咱稳稳拿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及格的。然后呢，相应的就是尊重足球大规律，你踢比自己高档位的拿不下，零分也罢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是6分，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预期吧。 哎，就是3分在越南身上拿，这另外3分在阿曼身上赢下来， 对 啊，也就是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战绩的话，足以可以说，不管谁来带哈，能够很好的完成明年4场的一个目标了。 是， 紫禁城四爷说，看你们这点胆儿，4连胜不香吗？12分，反正是想，还不想个满分啊？ 那直接就， 这就想，他也分，他合理的想象和幻想。 对，那直接就赶快打开搜索框，搜入中国的永德世界杯，再看2天。 对，这就如果是幻想的话，那怎么想都成，怎么想都不为过。牛郎说稳稳拿下，谁敢说？这是谁当主教练还是有区别的。 对， 但我倒觉得整体的这个技战术打法上还需要做那种大的改革变化吗？其实也不需要了吧，就把最后面对澳大利亚的这个阵容再做一些细节位置上的微调就可以了。再大动干戈的话也没有必要，那毕竟世界杯的这个任务到明年4场比赛结束之后也就到这儿了。 是，这个80KG 说啊，换李铁不是为了出线啊，但不换呢他自己也没有勇气再下去再干下去了。所以说可能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在，就是李铁现在整个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从自身来讲他也很难100%的专注于训练和战术的这个带队了。因为他不管做什么啊，现在大家都太过于关注或者说过于抱有敌意了。所以说他已经处在这个位置，这个活儿就更不好干了。 是，而且尤其是他跟球员之间的这种关系上哈，因为此前这么多的舆论的风波，还能不能完全的做到大家真的是团结是铁？ 是， 这都是一些问号。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静等吧，看联赛开始之前，这国足主帅的结果能不能有一个答案。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